钻进你眼中停靠，关爱卷起风暴，一瞬间把矜持都忘掉。想念是种毒药，难以戒掉，让人定你是我唯一坐标。心思还需要花多少，我才能够独占你的怀抱。爱上你就像牛奶爱上了面包，天生就一对，遇见了再甩不掉。这种搭配我都不少，甜蜜的刚刚好，你的笑是幸福专属配方。爱上你就像牛奶爱上了面包，酸甜和苦辣都是爱的调味料，回忆发酵烘焙独的味道，能不能好不好做我永远的依靠。是如何被你动摇了心跳，想立刻搬进你眼中停靠，怪爱卷起风暴，一瞬间把矜持都忘掉。想念是种毒药，难以戒掉，让人定你是我唯一坐标。心思还需要花多少，我才能够独占你的怀抱。爱上你就像牛奶爱上了面包，天生就一对，遇见了再甩不掉。这种搭配不多不少，甜蜜的刚刚好，你的笑是幸福专属配方。爱上你就像牛奶爱上了面包，酸甜和苦辣都是爱的调味料。 爱上你就像牛奶爱上了面包，天生就一